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嗱，头先咧，即系我哋引述就系呢个蒋中正啊，喺呢个国民党中央报告呢个李之龙嘅所谓中山南事变嘅经过时候，其中一段好重要嘅文字咧，咁就系讲当时即系开呢一艘中山南开嚟开去嗰个过程而引起。呢、这、一個蒋中正嗰個猜疑，到最後咧，佢又派兵去呢個中山南啊，咁就即係正如我哋前面所講嘅啊，夾翻呢只南翻嚟先，係嘛？咁跟住就捉埋呢個李之龍啊，咁呢個就係佢向呢一個國民黨中央報告事變經過嘅其中一段。喺呢個蘇俄在中國裏邊嗰段敘述咧，就佢講埋成個。即係結果嘅啊，咁啊呢一段就係咁樣講嘅，大家又可以睇下熒光幕啊。佢三月十八日，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繳令我的座艦中山號由廣州駛往黃埔，他對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報告，奉校長命令調艦特來守候。這時我在廣州省城，鄧來電話問我此事如何，我茫然無所知。随后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南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合意，就问他是谁命令要中山南开回黄埔的，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先要在黄埔装足梅片，以备临时远航。到了十九日的晚间，中山南开回广州，南上星火，通夜不息，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城南回黄埔军校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在十九日的夜间，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党与革命的存亡绝族是不许我再有犹豫的。我乃于二十日清晨，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枪械，并派兵收回中山南。二十二日，苏俄驻广州的领事馆代表为了此这一事件来见，他问我这是对人的问题还是对俄问题，我答以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保罗廷速回之意。他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桂山家回俄。同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接受汪兆铭意见，决议令俄顾问桂山家等离粤回俄，但是会后汪即清病，迁居就医，并致函中央监察委员张仁杰，表示他不再负政治责任，直至五月十一日，汪景秘密离粤复发养病。嗱，呢段咧就讲得好清楚啦，前因后果，前因经过，跟住个后果系乜嘢，系嘛？嗱，你睇到个形势咧，就其实真系好险恶啦。之前我哋讲嗰段咧，就系讲嗰只船开嚟开去嘅时候，佢已经觉得有问题，系嘛？咁但系头先讲由三月十八号、十九号到二十号，系嘛？即系呢几日，系嘛？事件系即系好快就即系出现一个即系好大嘅变化。嗱，佢哋嘅做法就系想即系用呢个中山南，系嘛？ 就夾呢個蔣中正離開廣東，仲要嗰隻船咧，嗰隻中山艦咧，儲足燃料，係嘛？星火不息，因為要遠航，遠航就係、是、喂你黃埔開去省城，咁喂呢條路同你要喺省城嗰度將呢個蔣介石載到去呢一個海參崴，然後去俄國，你話即係嗰個係咪遠航？梗係遠航啦嘛。咁如果你蔣介石一個人喺只中山艦嗰度，咁你咪即係受佢中山艦嗰啲官兵，即係話共產黨可以控制嘅呢啲咁嘅官兵，喺佢哋監視底下，你冇得喐㗎，係咪？但你冇上中山艦嘅時候，你可以發號司令，跟住咪拉人封艇咯，封艦啊，唔係封艇，嗰啲咪艇嚟嘅，咪拉人封艦咯，係嘛？好明快嘅做得。嗱呢一個舉措一出現咗之後，拉咗呢個李之龍，繳械繳曬啲共產黨分子，即係嗰啲武器。嗱呢個繳械係指咩咧？即係佢呢度提到咧，就係話。喺呢個衛廣州衛衛戍司令部宣布戒嚴，係嘛？逮捕李之龍同各軍黨代表共黨分子，收繳共黨分子所操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槍械，跟住再派兵收翻呢個中山艦。嗱，呢個所謂收繳嗰啲咩槍械嚟嘅咧？嗰、那個係係嘛？嗰、那個就係、是。即係喺呢個省港大罷工期間啊，呢、這個其實呢度我哋可以揾翻啲資料去睇到，因為呢個都相當有趣嘅。即係我哋之前有講過呢、這個所謂省港大罷工嘅事件啦，係咪？咁就係當時咧，就亦都有好多武器咧，就落咗喺共產黨嘅手嘅。咁啊借呢個機會咧，乘機就收翻曬佢哋啲嘢，係嘛？呢、這個就係喺民國十四年咧。即係1925年嘅6月23日，發生呢個沙機慘案啦。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廣州嘅總工會就發起對香港嘅罷工啦，係嘛？個省港澳大罷工就係咁樣嚟嘅。咁啊，成立呢個省港罷工委員會，咁啊，由本嚟呢個省澳罷工委員會咧，就係廖仲恺所領導嘅。咁實際上咧，就係共產黨分子所把持啊。咁之前我哋早幾集都有提到呢件事，都有講過嘅。咁嗰陣時啲工人糾察隊咧就有槍械嘅。咁呢個係一個罷工委員會，就等於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之後嘅工農兵蘇維埃，即係共產黨嘅立場嚟講，係嘛？咁呢個省港大罷工係佢哋可以控制嘅嗰、那個委員會啊，係嘛？因為原本係廖仲恺主持嘅，後來就俾咗共產黨把持咗呢個罷工委員會啦。咁又有槍械啦，咁佢就當成係呢個俄國1917年嗰個二月革命之後嘅工農兵蘇維埃，係嘛？咁呢個工人糾察隊呢，即係擁有武裝嘅工人糾察隊，就等於當年俄國嘅個赤衛軍，係咪？咁呢個就係佢哋要建立一個武力嘅，以武力為基礎嘅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專政啊。咁啲全部係有計劃嘅。嗱，呢個呢就即係佢都洞悉咗佢嘅陰謀啦，係咪？咁大家睇到即係去到呢個地步啊，如果你唔係蔣介石當時醒目啊，即係用我哋而家嘅話嚟講，即係洞悉你嘅陰謀，點解你隻船要咁假借話哦要載我係嘛？咁然後就去儲蓄煤片，星火不息係嘛？咁好明顯係擺明要遠航咧，遠航所為何事咧？後來我就發現原來就係、是、即係要逼呢個蔣介石離開廣東係嘛？咁甚至叫做挟持啊，用中山艦，如果上咗隻中山艦。就挟持蔣介石就去俄國，係嘛？咁如果俾佢呢個中山艦即係所謂事變成功嘅話，咁啊中國歷史咪要改寫咯，係嘛？所以有時好多時就因為一件事、兩件事，成個歷史嘅形勢咧就係唔同嘅，係嘛？後來就發現咧，中山艦駛去黃埔或者開翻廣州，都係奉咗呢個蘇俄顧問嘅命令，係嘛？呢、這個當時即係嘅第一軍顧問咧，就施切潘洛夫。嗱，其實嗰陣時咧，又有黨代表啦，即係國民黨嘅黨代表啦，即係喺軍隊裏邊啦。但係咧，蘇俄個顧問除咗係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裏邊有顧問嘅政治委員會個顧問，就係呢個鮑羅廷啦。 佢仲有軍事顧問，頭先講個桂山家。咁由第即係國民革命軍由第一軍、第二軍、第三軍、第四軍、第五軍、第六軍，每一軍都有啲俄國顧問喺度嘅。講句難聽啲，基本上就係、是、呢、這個就係聯俄用共即係所造成嘅，係嘛？咁咪即係全個俄即係、就是、俄共可以控制你國民黨嘅軍隊噶嘛？咁如果你睇翻一回頭睇翻歷史，如果冇蔣介石呢個軍事強人，即係國民黨，你基本上嗰陣時成個國民黨已經瓦解咧，係咪？當時嘅中國就已經全部赤化啦，就唔使等到1949年。當然，日本侵華咧，呢、這個亦都係一個重要嘅啊，即係一個對國民黨嚟講啊，或者對共產黨嚟講咧，即係。都是一個契機嚟嘅，對國民黨嚟講就係佢可以即係、用呢八年抗戰咁啊，去凝聚民心啊。對共產黨嚟講咧，佢又可以利用所謂八年抗戰喺度壯大佢自己嘅勢力，係嘛？呢、這個中山南駛去黃埔或者開翻廣州，都係奉咗蘇俄顧問嘅命令啊。咁當時嘅第一軍顧問咧，施切潘諾夫就即係、對。顧問團會議報告呢個中山南事件嘅時候咧，就承都佢都承認嘅。其中一段佢就話：令中山南駛回黃埔，我們顧問團需要了解其內情。誰令中山南開回來？中山南即於夜半回到廣州，係嘛？喂，呢、這個中山南係屬於國民革命軍噶嘛？但係佢受顧問團，即係俄國顧問團直接指揮，係嘛？咁你就話。即係從呢一個即係事實，你就知道，喂，佢係完全可以即係策動呢一個中山南事變呢件事噶嘛，所以佢冇得推卸呢一個責任噶嘛，係嘛？咁所以呢、這個中山南事變平定咗之後啦，係咪拉咗李之龍啊，收翻嗰個中山南啊？即係呢個蔣中正用一個果斷明快嘅手段啊，搞掂咗又不費一兵一卒，基本上就係又冇死人，係嘛？咁晏晝咧，即係二十日嘅晏晝咧，即係平定咗呢個事變嘅晏晝咧，佢就去見呢個汪兆銘。汪兆銘係清病不見。第二日佢再去探呢個汪兆銘嘅病，咁就見佢怒氣猶未息啊！咁嗱，汪兆銘同俄國人，既然大家係共謀分子，係嘛？咁當然就唔敢對呢一個蔣介石採取嚴厲嘅措施啦，係咪？即係話佢。即係又逮捕李之龍啊，又收翻隻中山艦係嘛？咁淨係咧就怪責呢個蔣中正點解你即係行動之前冇話俾我聽咧？係咪？咁佢唔話俾佢聽嘅原因其實好簡單嘅啫，係咪？如果你話咗俾佢聽之後，係嘛？嗰、那個形勢就完全唔一樣，係嘛？點解話俾佢聽啫？你汪兆銘雖然冇份去策動呢個中山南叛變事件，但係俄國人去策動嘅，係咪？你話俾佢聽，咁到時佢爆俾啲俄國人聽，咁你咪即係等於冇得搞，係嘛？所以事件令到呢一個所謂俄國嘅顧問咧，對呢個蔣中正即係嗰個斷言措施就真係有少少即係意外啊，跟住就驚惶失措，係嘛？後來就以退為進啦，咁就派人咧走去見呢個蔣中正入啊，蔣中正就啊表示協議啦，咁就啊即係我發現唔對路啊，所以我要做嘢，咁大家就傾個所謂善後嘅問題，咁啊休息一陣啦。